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五一劳动节快乐，欢迎您在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仍然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这里呢又是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年五一节的假期里啊，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咱们来欣赏两段北京琴书作品，这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新时期的一些新段子。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关老表演的北京琴书巧相逢。 王府井停住一辆公共汽车，开了车门先下后上很多乘客，到最后有个老太太她一脚蹬上了车，这个老太太不到80，那70也得超过，不用笑就满脸褶儿，鬓发皆薄，兰迪卡的一身新衣，手里还提着包裹，哎呀，身子骨那真叫棒，腰不弯来再也不驼，包袱里是农村土产，刚又买点儿点心和糖果，看样子是进城探亲，今早才下的火车，在身旁没人关照，光是他自个儿，售票员赶紧伸手搀扶住他的胳膊，老奶奶您慢着点儿，同志哪位给腾个座儿啊，这一喊那坐着的乘客站起来有半车，哎呀，这儿这边请您到这边来，来您坐我这儿，老奶奶您别往里挤了，您就坐这儿吧。哎，好，真好啊！车上的这一片热情

小贺说，老奶奶，这还不好猜测，上次您挨摔的那回就这儿下的车。哦，怪不得你知道呢，那次您是两个包，我帮您拿着一个，那个包您不让动，在头上边顶着。哦，那个包啊是不让动，那是一跟头摔出来的。你这个小伙子说话可真逗乐儿。老奶奶，不为逗乐，为永远我得记着。这就是小贺学雷锋把事儿他告诉了我呀，编了一段北京琴书，我放开喉咙为雷锋唱赞歌呀。 欣赏了这段巧相逢，下边啊，我们请关老再为我们带来一段北京琴书作品《一件花上衣》。 首都啊，顾客们川流不息，进进出出。售货员中有个姑娘，24、25啊，她名叫高玉茹，卖的是男女服。见一位老大妈手托个纸包在柜台外边转，这位大妈心里有事儿，玉茹她早看出，主动就上前问，您是不是买衣服？大妈说已经买了，我想换一换。找刚才那位售货员呐，可惜他不在屋。玉茹说，您买的衣服怎么不合适啊？大妈说，嗨，都怪我当时太疏忽，只顾了看花色好嘞，样子也好，可穿的人呐，个儿没那么高，腰也没那么粗。玉茹说，那不要紧，我来给您换，这回您把尺寸大小可得讲清楚。大妈说，问我尺寸呐，我还是不知道，听街坊说是中等个儿，把两个小辫儿梳。玉茹说，听您一讲好像给生人买。大妈说，生倒不生，就暂时还不大熟，真是给你找了麻烦，添了乱呐。玉茹说，这没什么，保证让您心满意足。说着话，按大妈的要求给挑换好啊。老大妈连声道谢，走出了屋啊。 时间的关系啊，这段一件花上衣咱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冠老以及其他曲艺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房。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唱歌，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呢，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咱们还是先接着请上琴书泰斗关学增先生，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新时期的北京琴书作品《一件花上衣》。 时还没到中午啊，老大妈抱着衣服又来找高玉茹。姑娘，我又来了，可实在是麻烦了你呀。老李家，你还得给换换这件衣服。玉茹说：“您别客气。”是大还是小啊？大妈说大小全合适，就一样不满足。这衣服是暗花，印的竟是米老鼠。那个姑娘20多了，怕穿上它看着不舒服。玉茹闻听满面带笑，又给换了一件。老大妈高高兴兴又把商店出。午休刚过还不到3点呢，老大妈又抱着衣服走进了屋，慢吞吞到柜台前，脸上带出不自然的笑，要说话又难开口，看看别处又看看玉茹。高玉茹见此情景，主动把大妈叫：大妈，是退是换您自管讲吧，不必犯踌躇。都怪我没当好参谋，让您多跑了路。 这一句话感动的大妈那眼里含了泪珠。麻烦你好几次，你不怪我，还自己做检讨。首都的服务态度，我打心眼里佩服。比如说，听您讲话，不是在北京住吧？大妈说，对，我住家在甘肃。甘肃？是啊，儿子在北京工作，在铁道部。铁道部？大妈，您贵姓啊？我姓王，儿子姓李，他名字叫德福。只因为儿子德福搞了一个对象，我这才千里迢迢来到首都，想买个见面礼儿送给我那儿媳妇。玉茹说，您儿媳妇在哪里工作呀？大妈说，不知道啊，儿子在信上没给我写清楚。第一，和那个姑娘还没见过面。第二，我上点年岁，糊里糊涂。第三，听街坊一说，我就没了主心骨，所以才几次退换，整天就跑了路途。玉茹说，那您这次是退还是换呢？大妈说，拿不定啊，我越想越迷糊。听街坊说，那个姑娘是先进工作者，平日里穿戴朴素，一点儿也不特殊。说这衣服颜色轻飘，恐怕她不爱，不如换件朴朴实实的布衣服。玉茹说，她既然是先进工作者，您就应该心事心办，不应该见面就送衣服。那你说我送点什么好呢？见面礼儿啊，还是应当得送点食物。做老人的，咱可不能光凭嘴儿热乎。您一定要送东西，那也可以。大妈，只要您信得过我，我愿意帮您再出个主意。哟，那怎么信不过你呢？有主意呀，你就出吧。玉茹说，您把这衣服先退掉啊，省得您犹疑不定，那心里犯嘀咕。今天晚上我给您选一件好礼物，保证让他合适满意，心里准舒服。大妈连说，好好好，我明早就来取。姑娘，花钱多少大妈可不在乎。玉茹说，好吧。说着话给大妈退了款呐。老大妈万分感谢，又告别了高玉茹啊。回到宿舍呀，到了晚上，儿子德福下班进了屋。哟，妈，您什么时候来的？ 接到你的信我就来了， 今天上午到的，邻居说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我也没打，怕影响你的工作。正在说话，门声一响，从外边走进了一个姑娘。大妈以为是儿媳妇儿，注目使劲看呐、原来是售货员高玉茹。哟，我的好闺女，你怎么找到家里来了？选了礼物还送上门，可真让你受了累。玉茹说：“给您，这是2斤核桃酥。”哟，让人家闺女吃点心呐？不，这是我送给您的，送给我的，那怎么行呢？德福啊，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商店的售货员，服务态度可好了。德福在旁边哈哈一阵大笑。妈，您先等一等，先让我给您来介绍啊，她就是我的对象，名叫高玉茹啊。就是他，是啊。大妈闻听直乐的合不上嘴呀，傻小子，你算是找了一个好媳妇。我买衣服几次退换，他不烦也不厌，他思想品德模样长相工作风格样样突出。姑娘，你服务态度对我真是教育和鼓舞啊。回到甘肃搞好农业，我的劲儿更足，用实际行动我学习你这没过门的儿媳妇啊。 欣赏了两段关老的北京琴书作品，下边啊，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要为您请上的呢是流派京韵名家孙淑君先生，今天他将用京韵大鼓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一段故事《雨夜捕樵人》。 桥板下，后俘虏编起来，是雕朝天。俺向前猛一扑，双手抱住那条栏杆，双脚扣住车马梁，直下的中拳是满头的大汗，湿透了衣衫。可是真捣蛋，黑灯下火开这个玩笑可真够悬。扛起车子他当然要走，不由一时想心间，现在的时间呢，快11点，工厂就要下中班，也有人准备打那夜班上，桥头上只有一盏小灯，光线这么大，要是有人掉下去，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还是把桥赶快的铺好，猛想起没工具没木板，可真叫人为难。急得他在桥上直跺脚，挠着脑袋打转着，我快桥板的，我得量一量，回家去取抹吃盐，把腰带解下来，量长短记准尺寸，扛起车子他把家还。你走了两步向后转，不成，我来回得要半个钟点的时间。这个桥上可又没人管，真要有人掉下去，那可怎么办？倒不如拿车子把窟窿先盖上，我火烧眉毛不眼前，还好后他一直往家里跑，用百米的速度是一溜烟。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头纳闷叫中拳。中拳呐、啊，你这是犯的什么毛病啊？你一言不发就胡乱翻，瞧你淋得像个落汤鸡了，我给你找身衣裳，你快换换吧。老蓝他根本就没听见，两着裤板他好喜欢，这回成了， 也不长也不短，何不要求够条件，说说他就把布板拆下来，又找出斧子和刻字钳。对方越看心里越糊涂，他二次开眼叫中全，中全你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为什么不理我呀？是什么急事儿你不能够对我谈？到家来一句话不说就开土板，你看看这个屋子叫你就弄成了破烂摊。清楚，贵方请你多包涵。那你说吧，中全把经过仔细说一遍，句句打在贵方的心间。中全说，这个事情得快解决，不然就要出危险。我马上就走，不能拖延。贵方，刚才的事情你可别见怪。有什么意见等我回来再谈。贵方说，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你忘了我也是共青团员，要不瞧咱们俩人一块儿去，快走吧，别在家里磨时间。别着忙，没钉子怎么钉桥板呢？贵方说，咱们家没有，真叫人为难。中全一想，哎，有了，你看墙上这些个镜框，把钉子起下来，完倒使不完，起下钉子扛起土板。贵方说，我来拿吧，你赶快去把雨衣穿。不不不，我的劲头比你大一半。中全，你别小看人，你忘了我还是个三级运动员。老兰他不容分说，就扛起了布板，直奔桥头跑得欢。桂芳他抱着雨衣在后赶，没留神差点滑了个脸朝天。他二人一前一后把桥上，就听见前面有人言，哎，同志们小心点啊，慢着走啊，这里的桥板坏一块，疏忽大意，危险在眼前。他们两个听的声音好耳熟啊，啊，是谁在这里来值班？走近前一看，是王师傅。王师傅一见他们俩人更喜欢，没等他俩人来说话，王师傅接过板子把话谈，这是你们办的事儿，真是一对好青年，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要发扬啊！我来盯，你们两个都别管。中全说：“我盯吧。”不，你站在那里给我打手电。不多时就把桥板盯好，王师傅带笑叫中全：“你的铺板修桥怎么睡觉？”中全说，我就是十夜不睡心也安然。王师傅说，那怎么行啊，快到我家去扛土板。三个人说说笑笑的把家还。